觉得没有什么压力，来来来来来你的希望就这么压力，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问我是不是都这样，甜蜜的开始寂寞的收场，有人留下永远的伤，有人用一生回望。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crystal play 一双美丽翅膀，没有你飞起来的时候怎么会有幻想。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love story 一段美丽时光，感谢每一天烦恼少了一半，而快乐两个人分享。只是一直有一个愿望，和你在 birthday park 看夕阳，当我们八十岁的时候细数最浪漫的过往。 Oh baby baby 别这样，听我听我对你讲，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crystal play 一双美丽翅膀，没有你飞起来的时候怎么会有方向。爱你会用尽我全部力量，是你给了我的 love song 给一段美丽时光，感谢每一天烦恼少了一半，而快乐两个人分享。 金色的旗袍，让你一看的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杀你一条。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马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你陪我算功劳。好多疯狂，就让你没有别人会知道，多轻佻，在你面前理智统统取消。你看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晚要拥抱。穿一件蓝色的旗袍，让你看到神魂颠倒，爱你爱得无可救药，想杀你一跳。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高贵的女人不会怕老，陪我算公道。我多疯狂，纵然你没有别人不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无知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要拥抱。我多疯狂，纵然你没有别人不知道，我多轻佻，在你面前无知统统取消。你给我穿一件蓝色的旗袍，我给你戴一顶白色的礼帽，我们是前生注定，早要拥抱。 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4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中年无用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根据公安部、省政府相关规定，对到达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机动车所有人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不予办理其所有人机动车相关业务，公告其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期满仍不办理注销手续的，予以强制注销。交警大队将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源头管理，加大老旧车报废排查，做到落地见车见人；二是依托当地稽查布控系统，认真分析行驶轨道，严格加强路面查处力度，对强制报废机动车依法处理。 期待你的走一天，不太习惯没人管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打发多的时间。有点后悔分手话说的太绝，离开你的第二天， 春晚泡在小酒馆找新鲜，寂寞的男人女人互相安慰，没人在乎到了明天谁是谁，爱人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伤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陈年老友好久不见约了几天，听听别人怎么赚钱怎么消遣，何处吃饱卡拉 OK 不爽不归，梦会想起不见好像有三天，离开你的第四天找不到人陪我再疯一夜，才发觉自己朋友少得可怜，关在家里一晚上抽半条烟，离开你的第五天压抑不了像浪潮的思念，开着车在你门外不停兜圈，直到天亮才惊觉我多狼狈，爱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却毕不了业，乱的头发红的眼睛胡渣满面，相爱相恋每个画面历历重演，就像昏迷看到一生经过眼前，新书记得和你分别一六天，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配，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诚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只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更真更坚决，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想笑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毕不了业。 有时候呢，满心期待换来的是失望或者不体谅，努力了好像还看不见希望，开始不自信不勇敢不愿向前，这个时候请对自己说一声再来一次，再一次为成长积蓄力量，再一次只为梦想更进些，为平凡的自己加油，机会属于敢于爱十一次的人， 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如果你越过每一次冲动，怎能相遇过程的感动，我们忘了爱却更

放的理由有都没有过，只有彼此允诺。你说过要去那天涯坐热气球，牵着手漫步在爱琴海的日落，到底有没有？为什么不开口？还是要我相信你已回首告别了？挂着笑来到我的面前，这一刻挂着笑却从此闭上眼，舍得掉永远。你惭不惭愧？现在我只有思念作陪，整个夜剩下一片寂寞在准备，我的泪颗颗堆在你的心间，有你的世界慢慢在指尖，是你的话好比细雨喃喃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3号星期四，农历6月20。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6度到26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6度到26度。晋林天津雷阵雨，37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伏天养生有一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不要贪凉，不要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里待着，以免身体出现不适。大汗淋漓后也不要冲凉水澡，以免受风受寒。另外，夏天如果贪吃生冷的瓜果，容易引发肠胃病。吃冷饮的时候，最好是等到食物的温度接近体温的时候再慢慢的咽下去，以免刺激胃肠道。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选择阳气最旺的正午到下午3点之间，受寒之后可以喝一点姜茶发汗散寒。总之最好是不要贪凉。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Yeah.

首歌呢来自徐怀钰，叫做《爱是一道光芒》。徐怀钰呢是继天后张惠妹之后，仅在台湾发行首张专辑销量就破百万的歌手。徐怀钰出道一年就被封为天后，她也是至今华语歌坛被封为天后年龄最小的歌手。一起来听到徐怀钰带来《爱是一道光芒》。 柔软的围巾贴着我放松的身体，轻轻地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你有花朵的香气带着我幻想中飞行，柔柔地绵绵地融化了我的心。爱是一道光芒，停在高高天上，我抬头望是你的脸庞。你眼中的闪亮让我看到梦想，幸福

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左左右右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你从此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爱和怨怨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真真假假有太多生死相许，是是非非有太多欲留欢聚，不愿意再次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恩恩和怨怨爱恨情仇一次又一次难以抗拒。 冰山、雨林、欧德阳，地球上越来越稀有的大自然，没有商业炒作的污染，没有人工偶像的添加，非常多的朋友呢都力挺欧德阳的纯自然的声音，一起来听到欧德阳带来101封情书。 今天娃娃挂在窗前微笑，雨点是你的外套，滴答怀表代替我的心跳，睡着，你好吗？牵挂塞不进漫游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思念啊，像每天挂不完的护照，我只有最简单的办法，写101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你订最一份羡慕的幸福，把101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有我照顾。塞不进漫游的电话，我好啊，总讲得好尴尬。思念啊，像每天挂不完的护照， 切我的幸福，把你另一封情书写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写一封情书寄到你未来的国度，要为你隐存一份甜蜜的幸福。记在当初我们的许愿书，你的每个梦想我会守护。

没经历过爱里多真的不自由，想当年那些日子人别无所求，爱已深的深的恨不得不会泄露，更怕有人说你为爱换了口，给的所有还问对方说够不够，他是你唯一的乐趣唯一拥有，他是你唯一担忧，生是你心底不失去他，你怎么会轻易不 刻只有我爱你。那不管难免的遇见，我们一起向前进。 所有话语都很熟悉， 我打开口袋里的记忆，充满的都是你平凡又显得神奇。我喜欢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用呼吸吹熄平淡的事情，不料也变得多么甜蜜。在慵懒的天气，借着雨点说爱你。看窗外的你，拥抱着爱情，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听风中的歌，谱写歌颂爱情。你我在合影，对白很清晰，也许个美丽的结局。你就是爱情，你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我安静。不必有太不用叫做爱情，因我只要你。我一回首，只有我爱你。我喜欢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用呼吸吹熄平淡的事情，不料也变得多么甜蜜。在慵懒的天气，借着雨点说爱你。窗外的你，你望着爱情，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听风中的歌，不屑歌颂爱情。你坐在河里，黑白很清晰，可是个美丽的结局。你就是爱情，爱情让我欢喜，让我执着，让我安静。 艰辛的光影，神秘的黑色肌肤掩盖不了内在的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自由旋转的姿态，拯救的爱送走和尘埃，千万光年中飞来，带着嫉妒愿望到来，接受世界对你的崇拜。你神秘的走来，穿过重重障碍，你独有的勇敢，让人青睐。你降临在人海，碰撞人潮澎湃，你给予的

花叫做牡丹江，出自他们的专辑《二号餐》当中。加入新成员的南拳妈妈第二张专辑呢，收录了12首丰富多元的原创私货，巧妙地融合了电子、古典、复古、朋克、摇滚和蓝调等等音乐，让人听了非常的惊喜。一起来听到《牡丹江》。 用祝福成全，假装很洒脱。

understanding defies. She says I need not to leave, or else the love with intuition. Someone reaches out to my weakness and won't let go. I need not to leave. I've always been the tower, but now I feel like I'm the flower trying to bloom in the snow. Anticipating nightfall and tenderly around her watches the dusk. The words won't come. She carries the axe so convincingly, the fact that sometimes she believes it, that she can be happy the way things are, be happy with the things she's done. And yet I need not to leave, or else I'll love into a show. Someone reaches out to my weakness and won't let go. 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